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西三环紫竹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在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日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诵读好的诗篇，不仅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心灵的震撼，而且对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裨益。那么您知道什么是诗疗养生吗？毕竟现在连90后啊都开始养生了，而这些关于养生的古诗词您一定要知道。想健康多旅游，清代袁枚有诗曰老行。 老行，老行千里全凭胆，吟向千峰旅掉头，总觉名山似名士，不蒙一见不甘休。袁枚的旅游观目的性很强，他把游山玩水当作陶冶性情、锻炼身体的好方法。他在老行的诗中说了老行千里全凭胆，吟向千峰旅掉头，总觉名山似名士，不蒙一见不甘休。他把名山比作名士，总要一睹为快，为此呢不惜老行千里。他在诗篇当中还自称见山生足力，要游遍山巅和水崖，晚年很喜欢爬山，领略万山随我同奔腾的乐趣。年到古稀的时候，他依然童心不泯，一位比他小20岁的朋友会和他一起进行攀登黄山的比赛，结果还是他先爬到了山顶。77岁的时候，他还曾经2次游历天台山。他在2月28日出门重游天台的诗句当中写道，一溪尚存我，千山不让人，重携买兽杖，直渡大江春，柳絮飞如雪，桃花吹满身，亲朋齐莞尔，慈老悦精神。正是一种一溪尚存我，千山不让人的旅游热情，使得他越老越精神。 要说这旅游可以放松身心，开阔眼界，领悟人生，了解各地的风俗习惯，见识各地的奇人异事。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如今已经成为一种高发病种之一，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肾病的治疗不当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肾病的高发？每天喝水多少对肾脏的影响有多大？哪些人群容易受到肾病的困扰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邱摩谈，和您说说关爱你的身，更要关注你的肾。好，健康北京的系列节目我们继续，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邱摩谈邱主任，欢迎您。 各位听众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不仅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同时呢，也要关心一下我们的肾脏。要说现在这个肾病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高发的病种之一了，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也经常会把补肾这个词儿放在嘴边上，包括吃点什么呀，日常的一些起居呀，也都会和是伤肾呀还是补肾呀这样的一些话题联系到一起。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肾脏。那在这里我们先来问一下邱主任哈，这个临床上日常到您来这儿就诊的患者，他们对于补肾呀、护肾呀、预防肾病啊，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呢？ 关于补肾和护肾的误区，我个人啊，接触到病人啊，接触到的一些亲朋好友的咨询，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混淆了中医和西医对肾的认识，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中医和西医对于肾的这个认识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对。 哦。 那么在这基础上呢，也就反映了我们广大民众对于中医的肾、西医的肾脏病的知晓率很低。也做过调查了，不超过40%对他有所正确的科学的了解。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我们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太重视了，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相信偏方、过度补用补药、没有科学的来对待，或者得到一个很轻微的肾脏病，跑遍全球、跑遍全中国，是吧？ 怕得要命。 对，这是另外，还另外反过来是讳疾忌医，不在乎、不关注，到了尿毒症还不知道， 哎呦， 是吧？这种情况也很多见。 嗯， 所以我想这些误区啊，怎么解决？我个人认为，两方面：第一，咱们政府已经很重视了，咱们媒体也很重视了；第二个呢，我们广大听众、广大的民众要注重健康知识，科学的来预防疾病。 好嘞，那刚才呢听了这个邱主任的介绍，我们就意识到几个词儿哈。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词儿是这个正确。就是首先这三大误区里边，第一个呢是大家对于肾的一些了解哈，都是知之甚少。当我们对它进行一些正规的去了解的时候，发现很多人的这个认识正确率不够。 对， 刚才说了，可能40%都不到哈。 没错。 对，所以说这里边就会存在很多的误区了。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人这个如履薄冰的，稍微听说。甚至说今天这个尿黄一点，他可能觉得啊、哦，我是不是这个肾有问题了呀，抓紧时间到医院查，医生说没问题，那不行，你看这还是不对，我还得换一家医院去查，这个呢是过分担忧了自己的这个状况。 没错。 当然第三个，这是最可怕的，就是真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您看我们邱主任他同时也是这个血液净化中心的主任嘛，说到这个尿毒症，我们知道他要定期的做透析啊，真的都已经达到那么严重的情况了，可是好多人还是不在乎，或者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都是错误的。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必须要和大家一起来科学正规的了解肾啊，包括从中医的角度、西医的角度，因为我知道邱主任这儿，所长应该是打学中医这儿来的， 中西西嘛，中西结合。 但是呢，现在治疗方面也是讲究中西医结合哈，所以大家关于这个养肾、护肾、治疗肾病、中西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邱主任互动。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其实刚才我们就说到这第一条大家认识上的误区哈，经常是把中医上对于肾的认识和西医上对于肾的这个认识给它弄得很混乱。 对， 中医呢我们是讲究人以肾为本，咱们就先从这个角度来说一说吧，也是您的这个专长哈。假如说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出了一点什么小问题的话，到底它对于全身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肾 说一说吧，也是您的这个专长哈。假如说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出了一点什么小问题的话，到底它对于全身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肾脏或者中医叫肾，那不管中西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我们中医讲肾是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很重要，是吧？先天之本嘛，跟人的生长发育有关系。 么中医之上跟骨骼也有关系，跟排尿当然肯定有关系等等，是吧？肾出了问题对全身有什么影响啊？比如说我们的急性肾炎或者急性肾衰，那可以有生命危险的。反过来，有些慢性病发展到后期，进入尿毒症阶段，或者中末期尿毒症阶段，那么对人体影响就很大了，是吧？可以造成很大的健康问题。那么还有很常见的西医说的尿路感染，比如肾盂肾炎，这那也会影响你啊，发烧，小便不舒服，疼，是吧？腰疼，是吧？还有一个呢，比如肾结石，如果出现梗阻了，它出现可以出现肾绞痛， 也疼得要命。 对呀，所以我想轻重不一样。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有些重的可以出现血液代谢异常，出现水肿。很厉害的水肿，甚至出现心衰，我们中医叫水积淋心，是吧？出现的那也有很多轻的，比如说没症状，或者只是腰酸啊、耳鸣啊、肾虚啊。那有些严重的可出现了视力的影响，头发白了、牙齿松动了等等这些虚损的表现。当然，性功能的减退，不孕、月经失调跟它也有关系。 这都可能跟肾有关系啊。 对呀、 哇，所以我中医。特别理解那个中医讲究人以肾为本哈，尤其是先天之本。那也就是说，其实你像这个我们的脾胃可能受到后天啊一些饮食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这个先天之本的话，当我们在娘胎里边的时候该是什么样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 当然了，这有关系。我想对肾一本作为先天之本，我从小孩子来看，如果他先天禀赋肾不够，西医说发育不良，我们中医可以出现五吃五暖，就是胆小啊等等，是吧？ 不长个儿， 不长个是吧？牙齿也发育不好，是吧？个头也不长，是吧？骨骼也不长，人家会走了他还不会爬，等等，这些都跟有关系。 这个整个就是一生长发育就迟缓的表现啊。 我们中医叫肾藏精主生殖，是吧？那么对女性来讲，除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肾虚的表现，它跟月经失调有很大关系，跟生育能力 也有关系 啊等等。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前列腺的疾病。那么跟肾也有关系。 那在这儿就说明了一条哈，以前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男性特别注重补肾这件事儿，包括网络上、媒体上、电视上有一些广告哈，都以打着这个护肾呐、什么什么什么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些名义。但是刚才我们听专家那么一介绍，就知道了护肾或者说肾健康的这件事儿，不仅关乎于男性，它也关乎于女性，同时包括小孩子的生长发育。都能从我们这个肾是否足够健康上体现出来。 还有一个衰老， 哎呦， 老年人衰老跟他有关系。 所以生老病死这全过程，这个肾它起到的决定性的因素，那都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不仅仅肾脏不好，有可能导致各类疾病的发生，轻者可能无症状，重者N 多条可能都会要命哈，所以真的要引起一些重视了。那在这儿我们就把这个大家可能最想现在问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这先天之本它也会受到后天的影响， 没错。 于是乎很多人的肾不好了，生病了，受到影响了，应该都是在后天这个生活当中造成的。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肾它最怕什么吧，哪些行为哪些因素可能会伤了它。 一个人生出来能够正常发育，说明先天问题不太大。然后出现伤肾，大部分是后天因素。刚才说我们说第一个因素先天禀赋的不够不足，是吧？生来就不好。这已经是排除在外了嘛。咱们说已经能够正常发育了。伤肾还是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中医把病因分为内外因、内因和不内外因，我们叫三因。外因方面，我们中医风寒暑湿燥火疫痢跟瘟疫有关系。那么相当于西医的感染因素和环境的因素。那么这些可以导致肾脏的损伤，可以伤肾。对，比如说典型的肾怕寒，是吧？ 怕冷。 对，寒湿可以伤肾。 寒湿伤肾。 是吧？可以说寒湿腰疼，很多处的，再一个吹空调，是吧？游泳回来不注意保暖，腰疼了，是吧？我们叫腰为肾之府，这是最轻的一种损害了。 就是那个症状，就是腰疼，有可能你这时候肾已经受到影响了。 对肾脏病来讲，我们中医认识到，外感可以导致急性肾炎。同时，慢性肾脏病也可以由于外感因素。而引起肾脏的损害，出现发展过程出现慢性的，慢性的肾脏病也可以因为外感因素导致急性的加重，是吧？这是我想外因方面。 外因， 对 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环境。 对， 刚才说了，肾最怕的一条是什么呢？怕寒凉。尤其是很多人特别的贪凉， 对， 年轻的时候他觉得年轻火力旺， 没 问题，但其实您的这样的一个不注意，可能就在那么分分秒秒当中，让这种寒气伤了你的肾。 对，我们中医认为肾为水脏啊，它属寒的，同气相求， 寒邪容易侵袭， 容易侵袭哈。还有一条就是各种炎症、炎性 反 应。感 染，我觉得西医现在已经认识了，不管是普通的感冒， 嗯， 还是艾滋病，还是乙型肝炎，包括我们很多流行的疫情， 各类感染 都可以很容易出现肾脏的损伤。 这个感染是细菌性的还是病毒性的？ 都可以，最终是因为免疫反应导致的。 哎呦，所以你看，真的是防不胜防。也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如果说每一次的这种感冒，咱先不说其他的各种那些炎症了哈，咱就说感冒，普通感冒、流行感冒，有细菌的、有病毒的，那这每一次来袭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肾有影响， 是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是很重要的诱发和加重因素。 好怕怕。 OK， 这是我想说外因， 是外因， 还内因。我们总讲内因包括饮食，包括情志， 是的， 是吧？ 嗯、 吃的是，还有一个，自己的生活行为、劳累等等， 哦、 是吧？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先天禀赋，这属于内因了。 嗯。 那么饮食方面对肾有什么影响的？我们中医说，咸入肾，过度吃盐，是吧？对肾会有损伤。像西医证实了，肾盐过多导致高血压，可以导致高血压肾损害。 嗯。 那么盐过多可以直接对肾脏造成小管间质造成损害，这殊途同归了、 哎， 是吧？饮食方面，但还有吃错了，比如说很多人吃了不该吃的，有些蘑菇你没见过你就吃。 哦，毒蘑菇啊。 蛇胆。有人叫鱼胆，是吧？这就很可能导致肾脏的损伤。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他觉得来一些奇珍异宝， 没错，往往你不知没接触过嘛。 他觉得是宝， 宝 然后 可是没想到会导致急性肾损伤啊。 那是那个里面的毒素啊。 毒素对。 哦。 对， 毒素会伤肾。 对，我想饮食方面这要注意的。 外源性的摄入。 至于说中医辨证食伤，那更深了，咱们今天不谈了。 对。 是吧？还有一个就劳 累， 是吧？疲劳，西医说疲劳又可以导致免疫功能的紊乱。是吧，容易导致外感的免疫紊乱出现肾脏病的发生。我们中医认为我们有五伤，五劳所伤，九湿伤血，九行伤筋，九立伤骨，九坐伤肉，九卧伤气。那么尤其站的时间长了，劳累了，容易伤骨，我们中医叫肾主骨生髓。 嗯， 所以说过度的劳累可以损伤肾气。我们中医讲五脏之间是互相的依存，互相影响的， 相互影响的。 对，尤其久站的时间长了一定要注意。 那久坐呢？你像我们成 年久坐伤肉啊，伤脾啊，脾是先后天是互相关系啊。 嗯。 所以我想这个很复杂过程，但都要注意，不要久看个东西，我们叫伤血。 嗯。 是吧？肝主藏血，肝肾同源，到最后也会伤肾。 也会伤 到。是吧？久卧伤气，是吧？肾有肾气啊。 嗯。 脾有脾气，心有心气，肺有肺气。我们从中医角度来讲， 哦、 所以这种都会引起，就不要过度疲劳，过度劳累。 其实这个呢，一说到不要过度劳累，那大家伙可能听了之后就会有一个纳闷，说这个度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是觉得累的这个度，它会伤到。 但其实啊，人体啊有很多信号给你， 嗯， 比如你站久了，已经感到腿 酸疼 了，酸疼了，你还去站， 嗯、 你看东西刷屏，刷到眼睛就涩了，还扎着眼睛去玩。这已经给你信号了嘛？ 好吧，凭自身感觉。 肯定的，个体化很重要。 嗯、 人是能够有对外界有反应的， 嗯， 有好刺激，有好的反应，有不好的反应。大家要关注自己，不要逞强，也不要过度的追求什么东西， 嗯， 是吧？过肯定是会有害的， 过犹不及。 对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说了，疲劳是我们就是内因导致伤肾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疲劳的恒定标准是什么呢？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当您的个体感觉到，哎呀，眼睛花了、酸了、累了， 表现了， 然后呢，这个腰背很疼啊什么的，已经身体已经这是报警信号了。 对了， 那么你在这样情况下持续的疲劳下去的话，就会伤到你的肾。 那么还有一个就不内外因了。那不内外因，我们讲中医讲不内外，就一个外伤，虫毒所伤，比如说毒蛇咬伤，可以导致急性肾衰。 嗯， 比如说外伤地震，挤压伤，可以出现急性肾衰。像汶川地震不是也出现这个吗？ 哦，急性肾衰， 啊、 这是外伤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毒药物，很多药物可以引起肾，中药西药都可以存在伤肾的存在。那么对从中医肾虚角度来讲，补错了那更可怕了。所以你一直吃，相信广告吃一辈子，虽然当初没表现出来，等表现出来了， 嗯、就已经完了， 已经完了。 对，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觉得邱主任刚才是最要提醒的一点的，就是不管是外源性的这种伤肾还是内部因素导致的伤肾哈，总之我们应该意识到的一条就是主任刚才是最要提醒的一点的，就是不管是外源性的这种伤肾还是内部因素导致的伤肾哈，总之我们应该意识到的一条就是，如果你想要补肾，想要你的肾不要受到伤害的话，那一定要找靠谱的医生，起码先帮您看一看。

是黄昏后 病如今已经成为一种高发病种之一，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肾病的治疗不当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究竟哪些因素导致了肾病的高发？每天喝水多少对肾脏的影响有多大？哪些人群容易受到肾病的困扰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国际中医药培训部主任、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邱摩谈，和您说说关爱你的身，更要关注你的肾。我们来看看网友的提问。网友说，肾脏如果出问题会有哪些早期症状吗？临床上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手段可以及早发现我们的肾脏问题呢？ 肾脏的功能很复杂，它出现疾病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 就是报警信号种类 很 多。 所以我想如果 挑重点吧， 我想挑选从西医角度来讲吧。 好， 比如说是不是肾脏真正的损害，我想几个信号值得重视。一，早上起来眼皮肿了，有水肿。 前两天我眼皮就有点肿。 对呀、但肿真是肿还是熬夜引起的，这有区别， 还是水喝多了引起的呢？ OK， 所以这是一个水肿要注意。 对，第一个信号，早上起来眼皮是否水肿？ 对， 好。 而且下午时间长了，脚腕子肿了，坐时间长了，是吧？脚腕子肿了。 我怎么这条好像也沾上了？ 这是一个信号，是吧？ 第二个信号，到了下午傍晚的时候，您的脚脖是否会有肿？哎，那个肿是怎么样？ 是 自己觉得 一个轻的是自己觉得胀。 自己觉得胀，重 的 是一摁 一 个坑，半天不起来，是吗？ 对对对， 这是第二个。 第二大类的信号就是排尿异常， 排尿异常， 比如说小便的量有没有变化，颜色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出现血一样的颜色，是吧？第二个，尝试次数有没有增多，或者有没有减少， 就是所谓的尿频，或者是 尿 量减 少。对，还有一个小便有没有疼，是吧？这些都是一些信号。还有一个，比如说蛋白尿经常小便有泡沫，如果血尿的话。严重的漏眼血尿可以看起来跟洗漏水一样的，那么这是一个信号。第三个呢，就血压也没异常。我们知道高血压很多是原发性高血压，但继发性高血压第一位都是肾性高血压。 肾脏有问题了，您的 血压 高了。 就比如说我们家里人没高血压病人，突然我量血压高了，就得怀疑有没有肾脏损害了。肾性高血压，我只是引起重视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那我这联想一下哈，如果一下子发现自己的血压高了，但是其实我可能没有其他的一些高血压的，比如说头疼头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我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有可能让我去查验一下我的肾，是吗？ 没错 啊， 这是对的。所以我想在主要的是这些信号， 主要是这些信号。 那么从这个，但是怎么检查，我个人强调其实很简单，健康体检。有些人嫌流尿麻烦不方便，我就算了，不查尿了，我也没什么不舒服。实际上很多的比如说潜血，一些蛋白尿，或者一些管型，或者异常的一些尿表，你是自己体会不到了， 就是肉眼也看不到， 看不见，你也 没 症状， 没 症状，所以这一泡尿太重要了。第二个，很多人说血压我没事，我不量，还是让大夫量一量吧， 别仗着自个儿年轻。 没错，没症状，很多血压很高都没症状。症状跟血压不成正比，尿的异常跟肾脏损伤不成正比。但是可以提供信息，比如说 B 超是一个很无创又便宜的方法，你又没石头。是吧？你肾脏结构有没有变化？肾脏有没有变小？肾血管有没有畸形？有没有长肿瘤？肾脏有没有问题 ？B 超很快就发现 ，B 超一超就可以了， 对 呀、 就能发现， 也不疼也不痒， 对呀、而且无创的，而且便宜。所以我想说，重视健康体检，这个非常重要。 好嘞，我们把这个汇总一下哈。刚才说了，肾脏出现了一些早期的报警信号，有可能是这样的几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早上起来眼皮肿。第二个，这个我有啊，下午的时候脚脖肿，这个肿呢，有的时候是自己感觉胀胀的，有的时候是一摁一个坑，半天不起来。还有呢，就是这个报警信号，就是 那就是肉眼能够看得到的血尿，对，小便的异常， 对， 就是说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每天的那几泡尿， 嗯， 它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的量，它的频次， 对， 您自己的感觉有没有疼痛哈，然后排完之后咱扭头瞅一瞅，看看颜色是否发生变化，有没有泡沫。所以呢，最靠谱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健康体检，内泡尿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留下来。还有呢，就是做的这个无创的检查的 B 超，这么一超，它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肾脏到底怎么样了。 对，因为很多表现不是特异性的， 对， 因为这个就是肾损伤没有，所以我们很多现在一些检查，客观指标可以反证，可以验证， 可以验证，起码也算是一个提醒。 对，也不贵呀，也方便嘛。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把这个体检给省掉了。 没错， 这朋友他说了，他说肾的作用呢是排泄体内很多的垃圾和有毒物质的，所以想要肾脏健康，就需要在摄入的食物方面多注意，伤肾的药能不吃就不吃。我觉得说挺对的哈。 对， 他想问问专家有没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药物是需要我们平时可能在服药的时候留意的呢？ 是药三分毒，任何药物都有它相应的不良反应或者副作用。 嗯，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是吧？咱们药品的说明书是法定的，所以我想你当了药的时候，认真阅读说明书，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 看说明书， 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药已经提示你有肾损害的不良反应， 哦， 那么就要注意。所以当然医生肯定会告诉你，当然有时候医生很忙， 嗯， 你又没肾脏的疾病， 嗯， 或者没有早期肾损害的一些表现或者证据，可能医生不会强调， 他不会特别强调， 但是你自己回去要学会阅读这个说明书。 这时候我要举手了，就是，我曾经特别听话的，我忘了当时是吃什么药，我看那说明书特别长，我说今天下午我就跟这说明书干上了，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看，然后特别留神的就是关于上面的那些副作用。后来就为这事儿，我也专门咨询过药师，我就说这一个药按说你让我们吃它应该特别足够安全了哈，那副作用怎么那么长呀？然后药师告诉我的是，只要是这个药在世界范围内用，它有一例或者是两例这样足够的不良反应的话，就都会写到那个里边去。 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一个药品它把它不良反应副作用写得很细， 嗯， 很细的话，我作为一个国家药典委员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 对，您是国家药典委员，这条还没说呢，嗯， 是吧？这是个很负责任的企业。 对， 是吧？有些人为了卖药怕受不良反应，这是不对的。是药三分毒，咱们知道没有饭吃会饿死的，饭吃多了会撑死的，一样的道理，食品都这样，何况药品呢？ 那所以在这儿，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不良反应里边有一条有可能他提醒了什么肾脏病人呀，或者什么肾损伤的等等的人，就是要慎服或者是不用，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您起码得去找药师或者给您看病的医生咨询一下，这药我能不能用？ 你提醒得很对，一个是有职业药师， 嗯， 是吧？药学部的和药房的， 嗯， 第二个你的主治医生 对 可以咨询，是吧？ 对，这别懒，一定要问一下，嗯， 我想这是从西医角度来讲，从中医角度来讲怎么吃很重要。我们叫自古以来药食同源，所以要辨证施散，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哦， 根据不同的虚损状态来合理的选择食物。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药食同源，那是不是只要它同时在药食同源的那个目录里边的，因为它能够作为这个食物来吃的嘛，就足够安全呢？ 对，我这说是广义的药食同源，意思是说药品有偏性，我中医的要读，食物也有偏性， 嗯， 所以不能乱吃东西， 哪怕它是食物， 啊， 其实也不能乱吃，是吗？ 对啊，都有偏性，是吧？还有第三方面呢，的确已经有证据了，很多中药或者西药能够直接导致肾脏损害，比如说含马兜铃酸的中药， 马兜铃酸的中药， 含重金属的很多中药，是吧？这些已经证据证明， 嗯， 可以直接导致肾脏损伤。 这儿我们得说一句，有好多卖的很贵的一些所谓中药的食材添加那些成分呀，在保健品里边都拿来卖很多钱的，其实那里边重金属超标， 对， 所以特别得留神，会伤肾。 那么西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最常的止疼药，我们叫非甾类的药物，抗炎药，止疼药可以损伤肾脏， 哦， 还有的给一些抗僵素，是吧？比如说最常的氨基糖类的，就是青霉素这一类的为代表的， 哦， 没伤的，但其他还有很多了，我就因为时间关系带不转，嗯，比如很多抗肿瘤药也会引起肾脏损害， 也会对肾脏， 当然都有，但是当然是都是双刃剑，咱们权衡利弊，是吧？ 嗯， 哪个重要 有时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明白，这一类呢，就是属于您用那个药，明知道它可能会有一部分伤肾的可能性，或者是明确它可能会伤到肾，但是这个时候您是治疗肿瘤的，那就要权衡利弊了。 对， 这件事儿一方面自己考量，另外一方面也得咨询医生哈。 对， 嗯，所以你看看，是药三分毒。首先我们认准这件事儿，还有很多食物它也不是能够乱吃的。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特别热性体质的，但是人家给我拿这特别好啊，怎么怎么样，我吃的特别好。人家是天生可能寒性体质，他吃的是挺好， 没错没错没错， 我吃了可能就该冒火了，对不对？ 中医所谓的辩证论治，也就现在西医提倡的个体化治疗， 嗯， 是一样的道理的。 所以一些常用药，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我们在使用之前看好说明书，咨询好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药师，这件事儿是非常必要的。 没错。 哎呀，在这儿还得替一部分人群问一下，就包括我爸也是哈，这个一堆慢性病，糖尿病啊，高血压呀，每天吃的那个药，我都拿出药盒，上面这每一种药一天服几次，什么名字我都标上，每天看着那个我都觉得，这要是让我吃，我光吃药就能吃饱了。那对这样长期服药的人怎么办？他们需要有什么专门护肾的方法吗？ 我想啊，要分两方面来看。很多慢性病人或者老年人是吧，嗯，好多病都在身上，需要吃很多药， 嗯， 来预防来治疗。我想当然这是想到西医的，所以药物对西医方面的肾脏的损伤。那么一，首先要树立这个观点，只要是国家合法批准的上市药品，它首先是相对安全的， 嗯， 是吧？第二个，医生在给你选择药品的时候，也是会根据国内外很多研究的证据，权衡利弊给你选择。 嗯， 所以不要太大的心理负担。 哦， 当然了，说明书很重要。第二个，你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如实把你的情况告诉医生，不要说哎，这跟我看心脏嘛，肾不用给医生说嘛。 哦， 那你没说，医生忙也顾不上问，这种情况存在。 哦，这个情况是怎么理解呢？就是有一些人，你同时心脏病、高血压，然后糖尿病，可能好几种病同时都有。但是今儿呢，您可能是去看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时候，您需要跟医生说，我同时也有糖尿病，然后呢，我在吃什么药？ 没错， 我同时还会有这个心脏病，比如说心绞痛啊等等哈，我也还在用着什么什么什么药。那您可能需要告诉一下这个看高血压的这个医生，看看这些药之间是不是可能也会有一些 相互作用 哈。那么在这个开药方面就会也有讲究了。 对，所以我想肾脏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定期的监测很重要。 嗯， 医生也会告诉你，比如说你说你吃了一个月要来查一查， 哦， 比如说你这病人说嫌麻烦，我去查了干嘛，我吃的也没什么，挺好的， 或者查过两次就不去了， 不去了是吧？所以这个一定要遵从医嘱来监测，监测最重要是吧？如果不做好的监测，你自己随心所欲，可能有时候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对于长期服药的慢性病人来说呢，一方面在不同的医生之间用药哈，最好，哎呀，我们以前常提醒您，哪怕把所有的药盒您一次性都拎着， 我经常， 记不住那么多的名字，您的患者就这样是吗？ 我说你下次一定把药盒给我带上。 对，都带来。 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国啊，这个企业很多，商品名很多， 对， 老人家记不住 商品名，然后呢药品名， 对，啊， 它都不是一回事儿。 而且每个药品同类药它规格又不一样， 对， 是吧？剂型与甚至不一样，所以我想， 把自个儿吃的那个药， 对，如实的告诉医生， 对， 或者写张纸条，是吧？告诉医生， 或者拿手机拍上照片， 现在很方便了， 对，一样一样的来看， 手机很方便了， 对，你看这都是一些方法。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定期要做检查， 对， 这些检查。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人怕麻烦，或者压根儿医生已经说了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您来测一下哈，压根儿不去的。 对， 对， 或者是测了一次之后，哎，没事挺好的，那我就一直吃下去吧，结果三个月之后有可能出现问题的。 没错没错没错。 那也就是说定期的这个监测是一定要做的。 对， 对，尤其医生提醒你的时候，你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意见，医生不是为了挣你这几个化验费的。 嗯，那些化验一般都包括什么？简单吗？ 当然很简单了，尿液啊，生化， 化验尿 是比如当然特殊咱不说了，普通的监测就尿液、血液常规，尿常规加沉渣，以及普通的生化、肝功能、肾功能，是吧？这也很简单。 那是抽血化验是吧？ 有抽血的，有不抽血的， 哦， 是吧？ 哎呀，就去定期检查吧，因为我们总是说，千万不要把小问题或者是小隐患给它弄成大问题。 对，现在的医疗保障很好， 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个网友他问，他说想问问专家，尿液里有泡沫，是不是就说明肾不好呢？肾病都会腰疼吗？ 任何表现症状跟肾脏病或者跟肾虚不 不能画等号， 嗯， 没有特异性，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有泡沫，不一定就是一定肾脏不好， 对，但要是一个信号， 有可能是个信号。 因为什么？尿液的泡沫有几个因素，第一，它小便浓缩的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你出汗很多，喝水少，是吧？第二个，你饮食每天结构不一样，尿的成分不一样，可以导致。当然了，一旦有泡沫尿多，没有说哪种状态的泡沫尿就是蛋白尿，没人这么说的。所以你若怀疑，很简单，到医院做一个尿常规，甚至再加一个尿微量白蛋白，就可以帮你判断是不是蛋白尿。 所以如果真的尿里边您感觉这个泡沫特别的多，而且我记得以前好像曾经有医生说过，他说那个所谓的那个泡沫吧，每个人对于泡沫的这个认识还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包括您的这个用力程度啊等等。 现在没有金标准， 没有金标准， 你害怕，简单上医院， 好吧， 花十几块钱就能解决了， 害怕您就来验个尿， 对，很简单， 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哈， 不复杂。 那是不是肾病一定都会腰疼呢？ 我们讲从中医角度，腰为肾之府，如果中医如果肾虚或者肾脏有肾有问题，那一般很容易出现腰部的表现，腰酸啊，腰疼啊等等。那么西医的肾脏病虽然部位都在腰部，但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慢性肾脏病它都没有腰部的表现，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神经不在肾的里面，在背膜，要疼痛的要刺激到神经。当然了，西医的肾，比如说肾脏大的肿瘤、石头、 肾结石、 严重的感染， 哦， 是吧？这些可以出现 肾炎， 是吧？ 这些可能会有头。 如果肾炎的话，看什么了？如果说急性肾炎，可能有些有腰疼， 嗯， 但也不一定，是吧？所以我想，腰疼不等于肾脏病，但腰疼跟肾脏周围的组织、周围的器官，比如说腰椎、腰肌等等， 骨头的 有很多关系，是吧？我们经常说我腰疼找我看的，一查腰椎管突出、椎管狭窄，还是腰肌劳损， 长骨科了 啊，骨科的，但中医是有关系的。 啊， 咱们的中医是有关系的。 哎呀，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得结束了。我们请邱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当面寻求您的帮助。 我想我在望京是每周二和每周四的普通专家门诊和专病门诊， 嗯， 还有每周五上午是特需门诊。 好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邱主任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四点半我们再见。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风起处，故乡虽隔千里，心却紧紧相连。又是一晚月圆花好，团聚之时，古今过往千年，情却始终未变。月圆京城，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